子一束花，如今你床上的是什么？把姑娘没怕，你谎也不准为了我的本章。娇儿啊娇儿啊，你的富贵国身在外，可叹不能够救儿郎。 国家一级演员李金明为大家带来《金沙江》选段，有请。 下面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曲江池》。 上船

抱心间拥抱你手。 谁在那里？

的是林丹童，当前没把屯子在那边旁当中，十字王殷三宝进他的姑母家去把亲人。但是一位大英雄，多人和他的关心错心，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《二度梅》。 梦雪景一相安稳，无宿命应跟疼，相根不断引，悠然牵了秋门，天下落满了一片，原来是滚家土生，压钱的心，苏金灿连了青菜大成，有宿命无福必见，还要来做那群家母们，我的娘托本多仙公，我就将去把身存，我与那王西同，两个人托本多一战，三线很乱，他本是我的亚父大人，舍子王他念儿女之情，我二人才投进他的府门，虽知他与罗子路计，本是个一世同人，郎掌心他不肯，飞燕不把人恩恩，同体无比一足啊， 然划穿了一张有心相见往事痛，可怜我力量又笨难，往事痛被他撇死，思血葬在石门，我有心到山东去起墓，身上有没得分文，认不得那当年时光，东飘西荡无处把身存，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稳，悬梁若把我的命算，多亏那张罗金收留我做一个大人，你的福气千尺有缘，他把我带回了府门，我本当做书生，有恐怕走了我的风声，望你亲家带我的恩恩典，我是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，这本是我的真情深厚，王学记不要告诉别人。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